五月风宝礼会全程，四月二十九至五月一日，盛通家居广场陪您过五一。关注盛通家居二维码，免费领取手机自拍杆，实付满3000即得精美礼品，满1000有机会参加抽奖，现金2017元，家电大奖32寸电视、洗衣机等好礼，更有慕斯、芝华士等20家家居品牌爆款，优惠享不停。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买标致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致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人民网消息，近日旅游公交1号线和2号线对车辆标识进行了统一升级。五一小长假期间，两条旅游公交线路将配备50部运营车辆，同时旅游公交乘客还可以专享景区折扣票价和刷身份证快速入园的便捷服务。另外，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在五一小长假期间还推出了多条旅游观光线路，其中包括世界文化遗产游、室内观光旅游和郊区休闲游等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北京晨报消息，在五一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与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4号联合发布《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进一步统一劳动争议案件裁判标准和执法尺度，妥善处理劳动争议仲裁与民事案件，并就劳动争议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应。比如不可明条岗位暗降薪酬、单位不给上社保需赔偿、加班费计算基数有标准等等。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Thank you.